何必再无谓的思索，这世界有什么好值得，如果没有你。我眺望远方的山峰，却错过转弯的生命中每个漏洞，你都用真心补缝。Right now， 就从这一刻，我要拥你在怀中，给你加倍的温柔，为你唱一首专属的情歌。请听我说。我跳 是林志炫以 one take 的方式完成录制的《没离开过》，他本人也一直推崇 one take 这种录音方式，这和他当电台 DJ 的经历相关。当年林志炫喜欢播一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歌曲，五六十年代还很少有多轨录音技术，所以很多歌曲都是 one take。 也是在这些老歌的熏陶之下呢，林志炫觉得音乐情绪其实比音乐的完美更加重要。

聊的晚餐，和那些无趣的表演，在后晚上坐了一整晚，假笑着侃侃而谈，拿着啤酒长吁短叹，听他们聊着那么多那么多家长里短。生日晚餐多喝了一点点，东张西望的眼，要跑到天亮说晚安。习惯了上班下班，吃饭后又要加班，无聊的循环。习惯了夜里一两点在家里失眠，成天为了车子房子票子面子扛着，装得像个疯子聋子傻子骗子，天亮起床刷刷牙洗把脸，挤公车吃早点，熬一个似水流年。 那些寂寞的从前。